虽然受英国退出欧盟影响，英国大学排名出现下滑，但其实不会影响英国大学的含金量，英国留学依然值得期待。 在留学的申请过程中，大学的专业院校选择当属重中之重。最近美国劳动局公布了一份未来十年就业情况预测报告，这其中根据学历要求、薪资水平和岗位的需求数量，分析出了2026年美国市场上最热的20大岗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否和自己心仪的发展方向相符，又有着怎样的待遇和特点呢？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排名第一的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职业，是叫注册护士。这个到十年后预计新增岗位数量是437000人，目前的这个年薪中位数是68450美元。这个中位数啊，就是把所有的数据样本从小到大排列，最后中间取一个数字，就是中位数，也就是一个适中的一个薪资水平。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职位的典型学历要求是本科，这是排在第一位的。 排在第二位的职位呢，名字叫做软件开发者，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老说的程序员呀？ 也有可能。 到2026年，预计会新增的岗位数量是253400个。现在2016年年薪的中位数是100080美元。对于这个岗位，典型的学历要求也是本科。 排在第三位的是运营经理，这也是我们平时很熟悉的一个职位。到十年后预计的新增岗位数量是205900个，也是很多的。目前的这个年薪中位数是99310美元，也是很精确的，都是很精确的一个数字。典型的学历要求也是本科。 接下来排名第四的职位是财务经理，十年之后预计的新增岗位是108400个，也是非常多的一个数字。现在2016年年薪的中位数是121750美元，典型的学历要求和之前一样，还是本科。 出现了一个我们的最高年薪中位数啊，不过第五个外科医生啊，显然是更加的强劲一些。预计到十年之后新增的岗位数量是49600人。而现在呢，年薪中位数已经达到了206900美元。这个外科医生的岗位上，典型的学历要求是博士。 接下来排名第六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行业，会计和审计。十年之后，2026年预计新增的岗位数量是14300个。2016年年薪的中位数是68150美元，典型的学历要求又回来了，变成了本科。 排在第七的也是熟悉的专业，是律师。到2026年预计新增岗位数量是74800个，目前的年薪中位数是118000美元，典型的学历要求是博士。 排名第八的是市场研究分析专员，十年之后预计新增的岗位数量非常多，有136000个，现在年薪中位数是62500美元，典型学历要求依旧是本科。 排在第九位的是管理分析师，到2026年预计新增岗位数量是96500个，现在的年薪中位数是81300美元，要求学历是本科。 排名第十的是医疗和健康服务管理者，十年之后预计新增的岗位数量是将近7万个，2016年年薪中位数96540美元，典型学历要求本科。 前十位说完了，我们来看看第十一位的是健康教育专业教师，也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术语的职位。到2026年预计新增岗位数量是60500个，目前的年薪中位数是99300美元，典型的学历要求是博士。 排名第十二啊，这个名字有些长，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管理者，十年之后预计新增岗位43800个，2016年年薪中位数135800美元，典型学历要求本科。 第十三位的是一个很熟悉的职位啊，基础教育教师。到2026年预计新增岗位数量是104100个，目前的年薪中位数是55800美元，典型的学历要求是本科。 排名第十四位的是职业护士，到2026年预计新增的岗位数量56000余，现在年薪的中位数超过10万美元，典型的学历要求是硕士。 第十五位是理疗师，也是一个很专业的项目。到2026年预计新增岗位数量是60000整，目前的年薪中位数是85400美元，典型的学历要求是博士。 排名第十六的岗位依旧是和计算机相关，软件系统开发者，十年之后预计新增岗位数量46100个，2016年年薪的中位数是106860美元，典型的学历要求不高，还是本科。 再往后看，第十七位是建筑和开采行业的一线主管，到十年之后新增的岗位数量预计是76300个， 目前的年薪中位数是62,900美元，典型的要求学历是很低的，是高中。 啊，下一个排名第18的职业就很有意思了，重型卡车司机。10年之后，预计新增的重型卡车司机职位是113,800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2016年年薪的中位数是41,340美元，典型的学历要求专科。 没错，第19位是批发和制造销售代表，到10年之后，预计新增岗位数量是81,000个左右。目前的年薪中位数是57,140美元，典型的学历要求也是高中。 最后排在第20的是计算机系统分析师，10年之后预计新增岗位53,000个，2016年年薪中位数是87,220美元，典型的学历要求依旧是本科。 刚才盘点的就是10年之后预计最火热的20个专业，不知道以上的职业是否真的会一如分析机构所预言的，在10年之后成为最热门的、最赚钱的职业哈？但是360行，行行出状元，不管你的专业是否包括在其中，都要努力进步哦。 是这样的，那现在说完了优秀的职业，不得不谈一谈优秀的学校了。大多数美国优秀的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那就是常春藤，也是众多留学生梦想中的目标。其中最著名的学校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的第13任院长曾经说过， Getting an education from MIT is like taking a drink from a fire hose。 这个意思呢，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啊，就像是从消防栓里找水喝。 那什么样的孩子会被麻省理工学院选中呢？招生官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又最看重哪一些特质呢？麻省理工学院学术发展名誉校长埃里克为我们总结了一系列常春藤人具备的特点。 这第一项就是学术表现优异，可以量化的部分指的就是分数。麻省理工对于学术是很要求很高的学校，学生们都是以绝对优异的成绩进入这所学校的。很多本科生刚刚进入学校，会被学长学姐们教导在学习、社交和睡觉三者之中最多只能取其二，然后很多学生会发现其实能做好其中两项就很厉害了。麻省理工在2016的录取率只有7%，对于中国来说，国际学生的录取率会更低一点。这其中有47%是女生，另外还有18%的学生是家庭中第一代进入大学深造的孩子，也就是说是整个家族里面第一次考上大学。这说明麻省理工一直致力于找到最好的人才，不管他们背景是如何，或者又能不能负担得起学费。 第二项呢，就是学生要有自己的热爱。和分数同等重要的是学生是不是有自己所热爱的领域，并且能够为之不断努力。比如在一些比赛中是不是获得了一些殊荣奖项，会不会演奏一些乐器，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相关兴趣爱好。但如果在一个有20个兴趣爱好的学生和一个只有2个兴趣爱好的学生中间，学校会更乐意选那个只有2个兴趣爱好的，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学生能否专注于自己热爱的领域。 第三个呢，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特点，是要有领袖气质，也就是学生是否具有领导能力。麻省理工希望他们的学生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的领袖，在各个行业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他们需要知道如何领导一个团队，如何带领一个团队克服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的来说，在申请的时候说说你对哪些事情充满热情，又想怎么样去改变世界，如何做到一位领袖，这些就是常春藤联盟一直在申请者身上所寻找的那种特质。 不过提到美国留学啊，相信最近在美留学的同学们都被一件惨案所震惊，就是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塞瑟兰泉镇教堂的枪击案啊，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最近媒体披露了一些案件的细节，据说案发时当地的一位市民是持枪与枪手展开了对射，成功的击伤了枪手。 这德州的民风可真的是众所周知的彪悍了，从这位市民和歹徒搏斗的枪战中也能看出来。持枪文化在德州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据统计，德州现在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公开允许持枪的州，已经有超过101万的合法持枪者，他们都可以合法的公开持枪。同时持枪的管理松紧程度也被评为 F， 也就是最低的、最宽松的等级。 不过德州其实并不像电影里面描绘那样处处都是荒凉和危险，确实是有点夸张了。近些年呢，德州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已经是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全美500强的大公司中有50多家都把总部安放在了德州。 除了公司呢，我觉得其实德州优质的教育质量更是值得一提的。德州的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的丰富，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院校，研究型院校还是文理学院，都不输美国的其他任何一个州。坐落在休斯顿的莱斯大学更被称作是南方哈佛。 在 US News 2018年美国大学综合排名中，和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等常春藤的名校一起并列全美第14名。 嗯，也是希望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不要因为安全问题而荒废啊。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南半球。2017年的前八个月，赴澳大利亚留学的国际学生的人数达到了577,353人，其中中国学生的人数高达169,261人，占比 29.4%， 居首位。可以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学生心目中仅次于美国、英国的最热门的留学国家。之所以有这么多学生去选择澳大利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生在澳大利亚的高校毕业后，拿到工签要容易很多。只要是在澳大利亚完成两年学制的学位课程，就有机会获得由移民局许可的2至4年的临时工作签证。虽然澳大利亚拿到工签的机会大得很多，但是由于学校的地理位置、学生所学的专业以及所在州的工业分布与经济发展状况，澳大利亚的高校就业率也是有着一定的差异的。 所以说呢，对于考虑去澳大利亚读书、毕业后在澳大利亚工作，或者以后打算移民澳大利亚的同学来说，澳大利亚高校的就业率就成了申请学校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下面就让我们结合最新的 QS 发布的毕业生就业力排名，为大家选校提供一个参考。 嗯，这个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啊，是每年评定一次，是参考了五个因素来进行评估的，分别是雇主的声誉、校友的成就、雇主与学生的关系、毕业生的就业率以及校方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在2018年毕业生能力排名当中，澳大利亚的高校进入世界前100的有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昆士兰大学、悉尼科技大学、莫纳什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以及皇家墨尔本大学。 除了这几所高校，我再来补充几所并没有进入前100但是排名也非常不错的学校。西澳大利亚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分别排在141到150位和171到180位。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高校大事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海外高校情报站的金手指板块。今天做客海外高校情报站的嘉宾是一位同样也非常年轻的朋友，是从印度交流留学归来的赵子友。子友你好。 你好， 那能不能向听众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去印度读了什么学校，进行了哪些专业，什么方面的学习呢？也可以顺便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赵子友。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呢就读的是印地语专业。那么我这次去印度留学呢，在那里上的学校叫做圣雄甘地国际印地语大学。因为我的专业是语言方面专业，所以在那边学的内容呢也是印地语语言和文学方面相关的专业。 那么在出国留学的过程当中，你一开始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其实在那边的生活条件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应该还是在语言交流方面的困难，因为我在国内只学了一年的印地语，之后呢就到印度去留学了，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呢老师是全部用印地语授课的，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听力和表达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不过慢慢的习惯了之后呢这个困难也就被克服了。 嗯，俗话说的就是万事开头难嘛。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印度在以前曾经是被英国所殖民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它的官方语言中应该好像还是保留着英语这一项的。那么从这个子友的学习过程当中，觉得印地语是更主流一些，还是英语更主流一些呢？ 其实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它一共在全国境内有1600多种语言，其中呢他们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有23种，那么印地语和英语都是其中非常大的语种，使用的人数非常多。那么哪个更主流一点，其实这个问题呢要结合印度的地理去看，他们每个邦都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在这每种语言呢在每个邦的使用范围都是非常广的。在印度北方呢印地语是更加主流的。不过在像比如说首都啊还有孟买这样比较大的城市，有高等学历的人是更加偏爱使用英语的。 啊，说到自己的专业印地语，所以我真的是如数家珍啊。那印地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啊？ 其实提到印地语的话呢，平时大家了解到我的专业是印地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我啊，这个语言到底是哪里的语言呢？然后我就会给他们解释。那么当有人看到我写印地语的时候，更会觉得非常的好奇。所以我觉得印地语最有意思的地方其实是它的书写，就是它的字母跟我们平时使用的拉丁字母啊之类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啊，是像画画一样，就是画出来一整句话的样子。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管我写的这个文字叫鬼画符。 确实看来是视觉上冲击力比较大。那其实去了有应该是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吗？ 十个月。 十个月对于一个异国的这个游学生涯来说也不算短了。那在印度的这个求学期间，有没有哪位老师或者同学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人或者事儿呢？ 难忘的事情还是挺多的。如果一定要问我哪个同学或者是老师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其实我觉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从法国来的留学生，他在那边呢也是主修印地语。那个学生就是非常的刻苦，平时单独跟老师交流啊，写论文，平时我们有什么问题也会去找他问，我觉得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 那你们和法国的留学生之间交流就是印地语，不用英语吗？ 其实更多还是用英语，这样会比较方便。印地语的话平时也会使用的，不过都是比较简单的内容。 哦， 那每个语言也都应该有它自己的特点啊，印地语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吗？ 印地语的特点的话，其实它的发音跟我们中文的发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它的语言发音当中有大舌音，但是我们中文就没有。不过大舌音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语言学生的话，其实平常通过练习还是可以练出来的。 那子友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好，可以。我记得印地语当中有一个单词绳子，它的发音就是 rasi， 这个开头的发音就是大舌音。 啊，要让舌头颤起来。 没错，这样的发音好像在俄语当中或者西班牙语当中也都是非常 的，也是都有的， 对，非常的常见。那我们也都知道玉宁其实就是西班牙语专业啊。 啊， 那如果说，那你觉得如果说现在让你去学印地语会不会更好一些？ 哇，印地语啊，其实感觉印度这个国家很神秘，对我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我现在已经练会大舌音了，应该还有一定的优势吧。 嗯，确实这样。那 印地语的话呢，它的书写有33个字母，其中分辅音和元音。那么在书写的时候就是要辅音和元音搭配在一起才能完成整个单词。它的语法结构呢跟中文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中文讲究主谓宾，但是呢印地语是主宾谓结构，也就是说要把动词放到宾语的后面。印地语跟英语相似的地方就是它的时态，过去时啊，正在进行时啊，过去完成时等等这样的时态。那么印地语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吸收了不少英语词汇，毕竟它曾经也是被英国殖民过的。比如说电脑这个词我们英语叫 computer， 印地语里面呢叫做 computer， 其实它的发音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写法是用我们印地语的天成体书写的。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问一下，那像印度人说英语好像是很有名的，他们说英语的口音很有意思。 没错，在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包括很多的段子里面好像都有出现过。那这个子友有没有领教过这个印式英语的魅力呢？ 那当然了，我们在印度的时候还是接触过很多愿意跟我们用英语交流的印度人，他们的英语呢其实现在已经单为一个分支了，叫做 Hinglish， 翻译到中文就是印式英语。他们的跟英语的主要区别，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还是在发音上面，就是他们融入了很多自己本国语言的发音。比如说我们说 very happy， 他们就是 I'm very very happy，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起来这个腔调也是很有意思。相信这个语言应该也是很奇妙的。那我们回到最初的这个起点啊，就是子友是作为一个学印地语的学生，一个专业的学生去到印度去交流游学的。那么在这十个月的过程当中，子友有没有了解到除了这个专门学他们的语言之外，印度有没有其他的值得向要去留学的朋友推荐的地方呢？ 这个当然是了。其实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去印度学习是非常远的一件事情。其实很多人会愿意选择去印度留学，除了学语言之外，还有比如说包括医学呀、历史等等方面的研究生的学习。而且呢在印度学习其实是这个价钱是非常便宜的，而且呢除了印地语之外，大部分有高等教育经历的人英语其实讲的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也不需要担心这些语言沟通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据我了解，在印度他们考托福这个考试也是非常方便的，价钱便宜而且通过率很高。 看起来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哎，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子友在印度的这游学的期间有没有看到过喜马拉雅山呢？ 没有，那边还是比较远的。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在印度的中部，也就是属于亚热带的最南端和热带的最北端的那个位置，然后整个一年四季的温度都是非常高的。 那其实印度啊，不仅是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其实它的地理上也是很大的。那在这样的人口众多而且也是幅员比较辽阔的一个国家，我相信它的这个教育资源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分布特点的。那子友在这个学习的经历当中，有没有了解到印度的这个大学的教育资源分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据我了解，印度比较好的大学就是在德里的德里大学，还有孟买的孟买大学。不过这个大学里面具体有什么样的专业，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再详细了解的。他们国家也是有义务教育制度的，而且他们也是有高考的，所以平时我们在那个放学的时候也能看到好多印度的学生穿着校服背着书包从学校出来，非常辛苦的样子。我们学校呢是一个专门教语言的学校，学印地语的呢主要就是来自各国的留学生，除了我们学校和北京大学的印地语专业的留学生之外呢，还有来自法国的、比利时的以及泰国的印地语专业的学生到我们学校去进修印地语。那么我们在那里待了10个月，正好就是对应中国的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那么第一学期呢，我们主要学习的内容就是语言基础方面的内容，第二学期呢就是文学与文学历史方面的内容。因为印度他们国家的这个生活氛围是很慢的，所以呢我们课程安排也是比较少的，每天早上9:30才开始上课，不用非常着急的跑到学校里面去。老师呢每次也都是慢慢悠悠的进学校。上课的时候呢，老师跟学生的互动还是很多的，尤其是印度的老师非常喜欢问学生问题，然后呢也喜欢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老师来解答，以这样的方式来上课。平时的作业呢，其实他们很少留笔头的作业，一般都是要求你回去写一篇文章或者论文，以这样的形式呢再发回老师的邮箱，老师去批改你的文章。 那我们在国内北外也是一个语言类的大学嘛，你觉得和我们在国内上课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呀？ 在国内的话，我觉得步调还是非常紧凑的，所有的老师都会把你的时间安排得非常充裕，然后呢每个学期都有非常严格的教学计划。那么在印度的话呢，老师的上课是非常随性的，留的作业呢其实也比较随性，而且呢我觉得印度的老师对于学生都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他们觉得学生的这个获取知识的能力啊，包括自学的能力啊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并不会非常严格的去要求你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而是更希望你通过在学习当中收集问题、提出问题、最后找老师解答问题这样一个过程来获得知识。 那你刚刚说到你所在的学校是一些国际学生都在那来学印地语，那你觉得比如说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在那儿学习能力上和其他国家的学生相比有没有什么差距呢？ 我觉得中国学生还是比较懂得自学能力的，所以在课下的时候还是比较刻苦的。 其实玉宁这边呢应该也是对西班牙的留学有一定的了解的。相信之前玉宁也跟我聊过，他有很多朋友都在西班牙，应该也跟你说过那边的一个治学的状况。你觉得从目前你了解到的这个印度的学习状况来说，跟欧洲有什么或者说跟西班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其实 印度的治学状况可能在我了解的西班牙和中国大学之间，因为按照刚刚子友说的嘛，这个印度的大学可能会更多的给你留的是一些课下的写论文啊这样的作业，这点和欧洲的大学比较像，欧洲大学也是老师一下给你发好多的阅读材料，回去读吧，然后写好几千字的论文。 确实，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教学特点。那刚才和子友和玉宁一起聊了聊在印度留学期间的学习，那么只有在印度留学期间吃穿住行方面都有哪些独到的攻略呢？印度还有其他什么地方会给我们留下奇特的印象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默守着。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子昂。 我是玉宁。 我是子友。 哎，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是民以食为天，其实作为留学生出门在外啊，吃不好是真的有点对不起自己了。相信一个国家或者城市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饮食风格，当然子友应该也对照顾自己的胃有着比较独特的经验，那要不要先和我们来聊聊印度的饮食风格是怎么样的？ 好的，因为印度呢，它是一个大部分国土面积都在亚热带和热带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的饮食风格其实都是比较偏辛辣的，包括我们平时提到的咖喱，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能吃到的跟西式咖喱比较相似的东西，他们是用香料和所有的菜打成糊，然后呢跟米饭调和在一起来吃的，或者呢他们有一种独特饼叫做 Roti， 一起搭配着吃。印度呢其实也是一天三餐这种分配方式的，不过他们因为生活节奏非常慢，所以呢吃饭的时间是非常晚的。虽然印度跟中国时差是一个半小时，但是其实他们每一顿饭的时间比我们平常吃饭的时间还要错后1到2个小时。比如早餐的话呢，他们可能就是9点到9点半这个时间才吃，那么到中午饭的时候呢可能1-2点才开始吃，晚饭的时候呢更错后，他们可能9点半才开始吃晚饭。这个就是平时印度人的饮食时间的这样一个分配。那么他们的早餐呢现在比较西式化了，一般就是牛奶啊、面包啊、麦片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到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就是他们自己传统的食物。价格方面呢，其实因为印度那边的物价非常低，所以花费方面并不用担心太多。 那刚才子友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印度的这个菜的口味，其实我把这个食的这一部分，吃这一部分放到前面也是有点小私心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吃货，而且我之前有幸到印度餐厅去品尝了一下， 那样的风格的菜肴，我确实也觉得不是很好吃。那我觉得确实在子友这得到了一定的印证。那么作为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到了印度以后，那吃不惯那儿的食物有什么办法推荐吗？ 主要呢就是两种方法，要么自己做，要么去外面大的餐厅去吃。一般的话在城市当中还是可以找到西餐的餐厅的，或者是快餐，比如说汉堡啊或者是意面啊这类的东西。其次呢就是有的大城市还是有专门的中餐馆的，不过在印度人的视角当中，中餐是属于奢侈的食物的，所以一般的中餐餐厅的价格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如果自己做的话呢，基础的食材在印度还是都可以买到的，非常常见的菜跟咱们中国的味道都是一样的。不过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调料跟中国相差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没有酱油，这是非常麻烦的。 那你有没有尝试过用印度当地特色的香料来做一个中餐？ 这个还是没有尝试过的，因为他们那边的香料的话跟我们这边比如说香叶呀或者是八角茴香那类的东西相差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也不敢轻易的把它放到这个菜肴当中。我们只能是用有限的配料和这个食材来做中餐，来满足自己的胃口。 嗯，确实啊，尤其是我觉得刚才说的酱油这个事儿啊，就感觉酱油真的是中餐里的精髓，所有的外国餐馆想要做好中餐先买点中国酱油。那我这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在印度能叫外卖吗？有没有类似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外卖平台这样的比较方便 手机 APP？ 是 其实呢他们是有这个专门的外卖平台的，不过因为我住的那个城市是很小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外卖平台并不发达。不过如果想叫外卖的话，一般都是你到了你比较心仪的餐厅品尝过之后，你觉得这家餐厅不错，一般他们都会有这个配送电话和菜单，你呢这个管他们老板要的菜单之后拿回去，当你想吃外卖的时候呢就给他们打电话，然后点你想吃的东西，他们就会配送到家。 那印度其实应该也有一些当地特色的美食吧，除了刚刚你说的可能我们不太能够接受那些香料的味道，但是应该也有一些是你喜欢的，有没有一些推荐啊？ 这个也还是有的，比如说他们有一种街头巷尾经常卖的主食类的东西叫做 samosa， 是这个外皮呢类似咱们的油条，内容呢就是用鸡肉或者是菜来填充的，这个拿回家加热一下吃还是非常不错的。其次一个呢就是他们印度的酸奶是非常有特色的，叫做 lassi。 一般的印度商家都是自己来酿造这个酸奶的，在酸奶当中呢他们会加上非常新鲜的水果，配合在一起吃还是非常享受的。 嗯，这吃的喝的应该是都有了，听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机会到了印度的街头巷尾，可以去找一找这两种食品。留学在外其实也免不了谈一谈这个经济的问题，毕竟其实留学还是一个比较花钱的项目。那相信很多朋友也很好奇啊，印度其实是一个与我们比邻的亚洲国家，可能跟这个欧美国家也许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还是要请教我们的子友了。觉得去印度上学就直观的说贵吗？ 其实是不贵的，包括这个学费啊和整体的开销都相比于欧美国家还是比较低的。当然了，我们的留学是跟国家留计委合作的，那么我们每个月会拿到国家给我们的600美元的补助。这600美元当中呢，其中250美元左右交给学校用作住宿学费和餐饮的费用，其他的费用呢就是我们自己支配。当然了，我们去的地方是非常小的一个城市，平时呢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开销，比如说娱乐项目啊，这些都是我们不需要的，所以呢剩下的钱我们一般都拿来去旅游啊之类的。所以这个钱一个月600美金，也就是大概人民币3000-4000块钱，还是在印度足够用了。 嗯，那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来说，尤其是出门在外，最重要的一个是要住好。如果说一个住不好的话，可能会让人整个的生活状态都变得比较差。那子友应该是住了一个宿舍，学校的宿舍，觉得住宿的环境怎么样呢？有没有同学选择去租房住？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宿舍和租房这两种住宿方式呢？ 我们学校呢是为学生提供宿舍的，这个条件呢 怎么讲，每个人一个单独的独立的房间，其实还是很好的，而且每天有专门的人负责为你来打扫房间，你不需要操心这些事情。只不过有的时候那里会停电会停水，这是比较麻烦的。而且呢印度的天气非常热，他们的人呢没有我们洗热水澡的习惯，所以想获得热水也是挺不方便的，你要自己拿着桶去外面的太阳能热水去接，接回来之后再用。租房的话呢，其实我们班是分两批学生去印度留学的，到首都去留学的那些学生呢，他们的大学是没有宿舍提供的，所以他们需要去租房。这个租房呢他们非常方便了，是直接找的之前学长学姐在印度留学的时候住的那间房子的房东，然后呢直接就把那间房子租下来了。我去他们那里看的时候呢，他们是一个大的公寓，三个卧室，然后呢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一个客厅，一共是大概五六个人住在一起，平时呢生活方面也互相有照应，还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呢他们那个小区也是一个挺高档的小区，跟超市啊商场啊相邻，还是非常近的，也挺方便的。其实 那这个我想确认一下，就是刚才子友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因为印度太炎热了，尤其它的南部地区，就所以说当地人其实已经习惯了一切用凉水来操办，那就如果说自己租房，这个冷热水的问题会很好解决吗？ 对，他们提前租房的时候都是问好了有没有热水器，确定了有热水器之后才去租房的。而且有一个现象，就是去印度的时候在餐厅里面你管服务员要一杯水，他基本上给你拿来的都是冰水，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有时候不太方便的一个地方。 看来印度的民众经常是处在一个比较燥热的状态当中，确实也是这个气候特点所致。 那除了吃住以外，我觉得其实女生啊可能就会比较关心这个买东西方不方便。你在印度有没有一些大的商场啊可以让女孩子去逛街的那种？ 我们住的城市呢其实是没有商场的，很遗憾。但是呢他们有一些小商品批发的市场，我们叫 bazaar， 然后呢那里面会卖非常多的日用品啊，还有生活必需品，平时去那边逛一逛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其次呢在印度的话，亚马逊这个网站是非常实用的，可以直接在网上订购你需要的商品，然后送货上门，而且可以直接货到付款。那么在首都德里的话呢，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商场的，而且呢一些常见的国际大品牌在商场里面都是可以找到的，比如说首饰的品牌啊，然后运动服饰的品牌啊，还有一些时装品牌都是可以买到的。 听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啊。那你刚刚提到了说印度有那种小的小商品的市场，那应该会有一些印度当地的比较特色的小礼品，所以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觉得带回国的时候比较有意思的？ 他们那边在市场里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自己手工做的工艺品，一些小的瓦罐之类的，包括一些印度的商店，他们这个自己制作酸奶的时候也会用那种手工的小瓦罐来装。那么其次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他们的一些手工制的披肩还是非常精美的，尤其是颜色方面呀，还有用料方面都是比较精致的，我觉得那些东西带回国来送人还是比较大气的。 嗯，确实啊，这也是给了这个可能要去印度游学或者说可能也有朋友要去印度游玩这样的一个不错的礼品推荐。 子友刚刚提到了说印度的披肩很好看啊，其实我很关心像印度电视剧里面女孩子都会穿那种全身的非常华丽的纱丽，这个东西在印度很常见吧，价格是什么样的？ 对，其实在印度街头的话你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女性就是穿着她们传统的服饰纱丽上街的。在街头呢这些专门定制纱丽的店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我们城市的时候我们班的女生就集体去定制纱丽的店，每个人挑选了自己喜欢的颜色的布料去定做了纱丽。价格的话大概一套比较高档的话，一套纱丽在3000人民币左右。喜欢的女生买回来之后呢，平时有什么大型的外事活动的话呢，他们把这些纱丽穿出来也是非常合适的。 咱们也从这个吃说到了住，又说到了穿。在穿的方面，我们也提到了印度是一个很热的地方。从我看的影视作品当中啊，经常是看到印度的民众们，尤其是男性，印象比较深刻，穿的是那种比较宽大的，但是像衬衣一样的大袍子，像是那种很长很长的衬衣。 那子友作为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到印度去游学的，在这样的气候下有没有什么穿衣的推荐呢？是就选择当地的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真的是很凉快吗？这样的衣服，还是说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对，他们男性平时穿的那些衣服呢叫做 gurda， 用料呢就是那种棉麻的用料，其实还是很透气很凉爽的。我去那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单独去买这些服饰，而是穿着我自己的短袖短裤了。主要的话还是要看你是怕热还是怕晒，一般的印度人呢他们是怕晒，所以他们买的衣服呢都是那种长袖的，能够把裸露肌肤给遮挡住的地方，以防紫外线晒伤。我呢就是不怕晒，所以呢我选择的都是那种比较短的衣服，穿出去呢就会比较凉快。 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或者说我见到的一些印度的友人，他们其实这个皮肤还是很黑的，感觉像是被晒得很黑一样。那是不是就是他们是被晒成这样的呢？ 其实印度当地的人种这个起源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现在讲的话一般叫雅利安人种，但是呢他们是分区域的了。像西北部地区他们确实跟欧洲人的联系比较紧密，然后呢很多西北部的人他们的长相呢就是偏欧洲风格的，然后呢肤色也是比较白的。中南部的地区的人呢就是我们平常印象当中那种传统印度人的长相，肤色比较黑，然后呢眼窝深陷，眼睛特别大，睫毛特别长的那种样子。那么到东北部地区跟我们中国比较相近的地区呢，他们很多人的长相呢就是黄种人的长相，眼睛比较小，有些人是单眼皮，然后皮肤的颜色呢就是黄色的，没有那么深。 嗯，确实看起来幅员辽阔，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人口的分布也是比较有差异的。那咱们也是就是这个穿衣服的话题啊，了解了一下这个皮肤肤色的问题。接下来最后一项衣食住行里的最后一项，在这十个月的游学当中，子友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短途或者长途旅行，或者说在平时城市交通当中，印度的这个公共交通有什么推荐，或者说出行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呢？ 当然了，我们在印度待了十个月，这个旅游还是不可缺少的了。我们短期的长期的旅行都进行过。那么短期旅行的话呢，比较方便的就是包一辆汽车，有司机从一开始到最后全程负责接送的事情。在城市当中如果你需要出行的话呢，一般都是叫 taxi， 但是他们的 taxi 跟我们的中国的 taxi 并不是一个样子的，他们的车都是那种三蹦子的车， 就是在出租车上有很大的区别。 对对对。然后呢如果长期旅行的话呢，最方便的当然还是火车和飞机了。 说到火车的话，我们知道啊，印度的火车在我们这儿是有一个神奇的传说，都是窗子上都要趴着人，挂的人山人海的样子。 是，车顶上感觉也是趴了很多人这样的，就感觉一个火车它应该是里里外外全是人。 对，像杂技团一样，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啊？ 其实并没有这么夸张了。他们的火车呢，当然也是分中等、高等、低等三种档次的。那么高等车厢呢就是有非常豪华的卧铺啦，然后有空调，这个条件还是非常好的。那么中等车厢呢就是硬卧或者是硬座，那么跟我们中国的这个火车的条件也是差不多的。低等车厢呢跟咱们这个中国春运时候的这个普通车厢的情况其实也是比较相似的，不过他们的这个情况可能会更加混乱一点。我们有一次旅游的时候就是不小心上错了车厢，上成了低等车厢，然后呢就看到所有的人没有固定的位置去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要么是坐在椅子上，要么是坐在地上或者躺在椅子下面，完全没有这个能挪动的空间，然后呢就那样站了一晚上到目的地，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了。 对，甚至都连给你们这个走回到原来车厢的机会都没有，是吗？ 对对对，完全是没有办法挪动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有时候检票的人也根本不会到那个车厢去检票了。 确实啊，就算去了那个车厢检票，感觉也不能去车顶和窗户外面检票了。 他们的出租车呢，其实也是在大街上伸手去拦，然后司机会停下来，只不过他们的车上并没有计价器，是需要我们去跟司机来商量这个价钱的，告诉他我们要去哪儿，要这个 大概要花费多少钱。因为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善于用印度语交流，所以呢这个在价钱方面我们把控的非常严格。但是呢我们旅游的时候，好多的出租车司机把我们当作这个彻彻底底来从国外来旅游的人，所以呢想坑我们的钱。但是呢我们还是那个能够识破他们的伎俩，然后呢讨价还价，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理解的三蹦子应该就是摩托车是吗？是摩的吗？ 对，摩的其实就是跟咱们中国摩的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安全问题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吗？ 从外表上来看都是并不是很安全的，但是这个已经成为他们国家一个常态了。而且就我坐过的那么多摩的来讲，那些司机的车技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其实不需要担心， 都是老司机了。尤其是说到这个摩托车呀，摩托车好像也是让这个算是他们的一个世界名片之一。我经常看到很多这个网上的段子或者图啊，就是说他们在这个 阅兵的时候 是会有这个摩托车杂技团。那是不是就是印度人民的这个摩托车车技真的是非常的高超，而且真的是这个载人数量比较多呢？ 对，其实他们这个阅兵的时候确实会专门有一个摩托车的这个表演，然后呢也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新闻照片一样，很多人在这个摩托车上像表演杂技一样。相比于中国来讲，中国是很多人出行会选择用自行车，但是印度呢他们呢并不是很喜欢用自行车，而是选择骑摩托车，因为摩托车比较方便嘛，速度又比较快。我没有见过那种非常过分的超载行为，但是呢这个使用摩托车的人的数量还真的是很多的，而且大街上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停着大量的摩托车。那么说到公共交通的话，其实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就是印度的地铁。我们的城市其实是很小的，没有地铁，但是在首都德里的话呢他们是有专门的地铁的。不过他们的地铁跟我们的地铁的区别呢就在于他们没有办法换乘，是你需要在这条线坐完之后出站重新买票换到另一条线上才可以到达你的目的地。这个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了。 那刚刚子友说自己在印度待了10个月啊，已经经历过长途和短途的旅行，这么多旅行经历当中，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非常好玩的，很值得我们向大家推荐一下的？ 当然有很多了。我觉得最有必要去的地方就是世界奇观之一的泰姬陵。这个泰姬陵呢是位于印度的阿格拉这个城市。那么在阿格拉当地呢，除了泰姬陵之外，我们还有这个阿格拉堡可以参观。我那天去泰姬陵的时候其实天气并不是很好，有很大的雾霾。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印度的新年期间，他们也有放鞭炮的习俗，所以空气质量并不是很好。但是在那样迷蒙的空气当中，依然可以感受到泰姬陵那种纯洁壮观的景象，所以我觉得印象还是非常深的。其次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果阿，这是印度的一个海滨城市。我们是选择在印度的1月的时候去那边度假的。然后呢他们那边包括这个海洋啊海景啊海鲜啊都是非常棒的，在印度是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地方。最后呢就是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和一个非常大的国际都市孟买。我们去那里呢主要就是参观城市景观，然后呢去购物。那边的这个经济还是非常发达的，所以有很多的大的商场，很多国际品牌打折还是比较狠的，所以呢能够买到很多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的衣服。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推荐了。说完这个旅游啊，其实我这边一直有一个问题呢是比较严肃深刻的问题。从媒体的报道上，那么我们之前也知道印度呢接二连三的发生过一些对于女性的恶性案件，这个我们是都知道的。这可能也会让我们很多的留学生尤其是女生可能看了这样以后望而却步。那子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目前这个治安状况，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是不是真的是有点不佳？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那么多的关于女性安全的报道的话呢，其实是因为他们印度实行的政策是对于这种恶性案件是完全要曝光的，就是让所有的这个市民得以警醒，所以他们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这个媒体上来报道。那么其实 我们这个在印度的时候还是比较安全的，尤其是女生她们在这个大街上也没有什么人去骚扰啊之类的，跟这个很多人想象当中是不一样的。当然了，在每个地方的话，我觉得还是都要注意一点呢。平时女生出门的时候最好能结伴而行，有条件的话最好有男生跟着，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尽量减少出行的次数，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的安全也有保障。 女孩子在那边穿衣服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呀？ 这个其实还真的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印度的话呢，中老年的女性呢，她们可能更多的会选择穿纱丽，但其实她们的纱丽呢，整个这个腹部也都是裸露在外的。那么现代的女性呢，都是喜欢时尚品牌，所以她们的穿衣风格其实跟我们国内女生穿衣的风格都是挺相似的，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穿的都非常清凉，没有太多需要禁忌的地方。 不像我想象中的说安全的问题那么严峻的样子、啊、 是这么听起来的话，确实可以现也算是现身说法，让很多这个正在犹豫的或者说比较害怕的朋友们心里应该是有一些底儿的。当然了，就像子友说的，意外啊，永远是在你疏忽的时候才会到来的，只要你时刻绷紧这根安全的弦啊，意外是不会来打扰你的。所以说咱们就让意外永远的被我们拒之门外是最好的选择、啊、也是提醒所有正在留学的朋友以及即将要出国留学的朋友，还是要时刻的注意自己的安全问题。那么我们说完这些以后来聊点轻松的话题，就是印度整个的国家或者说这个只有当地所在的城市或者说他们的大城市里有没有什么重大的节日的娱乐活动啊，或者说他们这个非常喜欢的体育运动等等呢？ 我很想知道印度人是不是真的像摔跤吧爸爸里那样哈，大家都很喜欢摔跤，然后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摔跤的运动员。 摔跤并不是他们国内最有名的运动了，他们有一项国球叫做板球，这个是他们老少咸宜的一项体育活动。尤其是这个在平时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群孩子在这个大的空场上面举行这个板球的比赛，然后呢国内呢也有专门的板球的比赛，这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一项运动。那么其次呢，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印度的节日叫做霍利洒红节，他们就像我们国内这个 color run 一样，他们这个会准备非常多的彩色的彩粉，然后呢在大街上非常肆意的去抛洒，然后以此来庆祝他们的这个节日。印度的话呢是有很多的人信奉不同的宗教，所以他们的很多节日呢跟他们这个宗教当中所信奉的神是相关的。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一次节日的时候，学校安排我们中国的学生去表演他们印度的舞蹈，然后呢就让我去扮演他们印度教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叫做克里什纳，这个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大部分的印度教徒是首先是不吃牛肉的，他们把牛当作他们最神圣的动物，所以是绝对不吃牛肉的。那么其次呢，他们其他的肉类也基本不吃，所以我们平常在印度食堂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比较痛苦了，每个星期顶多有一次到两次有鸡肉或者鱼肉可以吃，这也是为了特别照顾我们中国学生来给我们做的，其他时候很少能见到肉。 那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可以说是习俗啊。那这个对于牛的尊重也是印度的一大特点，这也是我们可能要去印度游玩或者游学的朋友们要注意的。 正是因为把牛当作最神圣的动物，所以你会在街头巷尾看到那些牛非常自由自在的在街道里面穿梭，走上马路的话呢司机也并不会驱赶，只不过是等着他们穿过马路或者绕开他们走。 那确实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个醒，毕竟呢就是每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习俗，或者说每个人每一个地方呢都有他独特的信仰。印度人民对于牛的关系也确实是非常的友善，我们可以能听出来。十个月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但也许有的时候平淡了一眨眼就过去了。有没有经历过特别重大的事件让你很难以忘怀的？ 这个确实是有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我们是16年7月份到印度的，那么在11月份的时候，他们印度的总理莫迪颁布了一项新的法案，要求废除他们的旧版钞票，是全部的这个纸质的钞票全部要废除，这个目的呢是为了防止腐败，减少这些腐败的行为，所以